城广播剧团陈文伴、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五集。 小姐，你冇事啊嘛？ 我谂我扭伤只脚啊。 我同你去睇医生啦。 我行唔到啊。 咁我孭你啊？ 咩？孭我？ 唔使惊，我够力噶。嚟啊，神唔会跌亲你嘅。 就系咁，我竟然俾一个我识咗佢唔够五分钟嘅男仔孭去睇铁打。我同佢喺旺角大无私样咁样行嚟行去。好彩我知道我识嘅朋友都唔会嚟旺角。如果唔系，俾佢哋撞到正嘅话，就真系淤死啦。讲翻起俾佢孭住嘅感觉，佢个宽阔嘅膊头真系好有安全感噶，令到我谂翻起细个嗰阵，每逢年初二俾爹哋孭去尖峰度睇烟花，一样有种温暖嘅感觉。我真系有啲唔愿意落翻嚟。我识咗 Michael 咁耐，佢从来都未孭过我，反而细个有次同佢去踩大单车。他一个不觉意咁样跌咗落山，其实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唔够三尺嘅小斜坡嚟嘅啫，但系佢已经喊到收唔到声，最后仲要我孭翻佢上嚟带佢睇医生。我第一次孭人嘅经验，竟然咁样俾咗佢，讲俾人听都受教。 小姐，你痛唔痛啊？ 少少啦，唔喐就唔痛咯。哎呀，你唔好小姐前小姐后咁嗌我啦，我叫 Natalie 啊。 你叫我 Aaron 呢？ Aaron 啊，我哋几时知道啊？ 前面就系噶啦，间铁打铺咧，我师傅开嘅，巴布稳阵。 小妹妹，你忍唔忍得痛啊？ 点解咁问啊？ 你答咗我先啦。 都忍得嘅。 咁咪得啦。嘿、hey, 我妻、啊、小妹妹，你而家隻腳係咪鬆返好多呢？ 又好似係喎。 頭先阿師傅呢同你拉返正條筋，痛一陣就冇事㗎啦。 嗱，我一陣同你敷返服藥，過幾日再嚟敷多服，應該都冇乜大問題㗎啦。不過你記住唔好食蝦同蟹喎，仲有唔好濕水呀、啊。 乜要記咁多嘢㗎？ 鐵打係咁㗎啦，你以前未睇過鐵打㗎咩？ 未。 后生仔女乜都要试下嘅。 多谢头先救翻我啊！ 多咩谢啊？你真系唔使我送你， 我自己翻屋企得噶啦。 下次一个女仔去旺角小心啲啦，而家街上面好多衰人嘅。 知道啦。 你下次识得嚟复诊噶啦。 识，我认得呢度。 咁唔阻你，我去嗰边巴士站。 头先一路唔记得同你讲，你好好身手啊。 好咩嘢啊，粗人只讲身手嘅啫。 好少人好似你咁肯见勇为㗎啦。 我份人就係咁嘅。睇啲嘢唔过眼就会挺身而出㗎。 下次约你飲茶，当係报答你今日救返我。 知恩莫忘报啊，唔使啦。 要嘅。 一系咁啊，等我请啊，当庆祝我识到你呢个新朋友。 又得啫，咁你介唔介意俾个电话 number 我啊？ 冇问题，我电话号码系。 等阵先。等我攞翻个手提出嚟记低佢。咦？点解电话冇晒嘢睇嘅？ 啊，一定系头先跌烂咗啦。 唔怪之得咁耐都冇响过啦。 你等咩电话？ 冇啊。 咁你仲要唔要我电话？ 等我攞纸抄低佢啊。 请问呢度系咪请 part time sales 啊？ 我哋请咗人咯、哦。 我睇报纸话呢度请人。 妹妹，你今年几多岁啊？ 17岁。 喂，你攞咗成人身份证再嚟过啦。 唔好意思啊，我系 Sharon 介绍嚟噶。 边个 Sharon 啊？ 佢以前喺度做过 sales 噶、哦。 我未听过、哦。 你把撞啊嘛？ 唔好意思，我可能搵错地址。老板娘，你仲记唔记得我啊 ？Lulu， 咁好翻嚟探我啊？ 老板娘，你哋仲请唔请人啊？我好想翻嚟帮你手啊！ 我都好想你翻嚟帮手，不过冇可能啦。 点解冇可能啊？ 铺头做埋呢个月都要执笠啦，我请你唔起啊！ 我计过我自己一个礼拜之内闲闲地见咗50份工，但系冇一份最后都系见得成。好似今日咁， 我一个人在34度的街道行了半日，连早餐和 lunch 我都不吃，行过每一间铺贴就走入去问下请不请人，这间不得我就去问第二间，直到我都不记得了最后问了多少间。我只是感觉到我自己突然之间脚步浮浮，全身都好像没了力咁，成条街好多人，但是我只是见到前面有个后生仔在度打紧电话。 啊，小敏做乜鬼嘢啊？成日都唔开电话嘅。 我一步一步咁行过去后生仔嗰度，我不断同自己讲唔可以晕，但系个身体好似受唔住控制。当我行到去后生仔隔篱，突然间眼前一黑，我只记得我眯埋眼之前，我同佢讲咗一句说话，扶住我， 小姐，你冇嘢嘛？ 喂喂，有人晕咗啊！喂，快啲嚟帮手啊！有人晕咗啊！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当我醒返嗰阵，我已经系急症室。 你醒啦？ 呢度系边度嚟噶？ 你见我着成咁，断估唔会以为自己喺电视城系嘛？ 点解我会喺呢度嘅？ 你明知自己血糖低又唔肯食嘢，晕嗰一阵咪算你好彩咯。 咁边个送我嚟噶？ 你朋友啊，真系奇怪啊！送你嚟咁耐，就喺出边打足咁耐电话。佢系咪要通知你屋企人啊？ 点解小敏咁耐都唔听电话？ 医生啊，佢唔系我朋友嚟噶，我唔识佢噶。 系又好，唔系又好啦，你冇乜事可以走得噶啦。不过你礼貌上啊，都要出去多谢人先得噶嘛。 唔该晒你送我入嚟啊！ 咦，你醒翻啊？ 头先我冇吓亲你啊嘛？ 乜冇啊？我仲以为又系电视台搞埋嗰啲人性大整蛊嚟玩观众嗰啲嘢啊！但系见你晕咗成分钟都冇摄影机走出嚟，我先知道你系真晕咋。 估唔到你都几好想象力噶、 啊。你冇乜大碍啊嘛？ 冇乜嘅，医生话我血糖低，饿过机啫。 吓、啊，咁你食咗嘢未啊？ 打咗针好翻啲啦。 打针点得噶？我请你去食嘢啊！ 咁点好意思啊？ 你唔通又想再晕过咩？嘿，随便叫嘢食啊！ 你仲未搵到你朋友啊？ 咪就系、是，我打咗成个下昼，我女朋友都唔听电话。 会唔会系佢电话坏咗啊？ 我都系咁谂啊！死火，连我电话都冇电添。 喂，咁使唔使我借我个电话俾你啊？ 哦，咁又唔使。算啦，我今晚至去找他。不过其实我冇礼貌至真，叫你嚟食嘢，自己又猛打电话，真系实嚟死人啊！ 唉，冇所谓啦， 唔好讲咁多啦，你肚饿啦，呢度啲点心好靓噶。 未嗌嘢之前，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随便问啦。 点解你会带我嚟呢一度嘅？ 点解 ？Sorry， 应该系话你系咪好中意呢一度噶？ 哦，我由细到大都离开呢度饮茶。呢度对我嚟讲都可以话有特别意义啦， 又会咁巧嘅？ 巧巧乜嘢啊？ 我细个都系成日嚟嘅， 系咩？点解冇见过你嘅？ 傻嘅咩？大家咁细个撞到都唔认得啦。嗰时我嫲嫲喺呢一度推点心车噶，我成日都跟佢入厨房度攞嘢食嘅。我静静鸡话俾你听啊，有人传我呢度啲叉烧包咧，点解咁好味？是因为用人肉整的。 你讲真的？ 你真是信啊？ 喂，讲笑找第二样啊。 你好可爱啊，我未见过一个人好像你咁天真的。 你咁衰，我罚你冇得食呢笼烧卖。 唔好啦，人哋话晒啱啱喺医院出嚟，我唔饿得噶。 咁好啦，俾你食一粒啦。 多谢， 睇住热啊！ 得啦，我自己夹啦。 喂，吹吹先啦、 啊。使啦。我同面前呢个男仔虽然系第一次见面啊，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好可爱，特别系佢食嘢个样，嗰种斯文得嚟又有仪态，净系用筷子夹住虾饺嗰种认真程度啊，真系令人大开眼界啊！佢同我讲。话筷子同虾饺嘅距离加埋平衡嘅力度， 原来是经过他用力学原理去推断出来的。所以呢，蝦餃皮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不会穿，汁汁也不会那么容易漏出来。虽然他讲了一大堆我都不明白的东西，但是我仍然很佩服他的知识广博。小嫲平时只懂得跟我讲车啊和打交啊，一啲水平都冇。就是这样，我对这个后生仔就更加产生了一份崇拜和敬仰。咁夜都未瞓嘅， 等你嘛， 等我。 今日好开心啊，有好多嘢想同你讲啊。 咦，我都系喎。 咁你讲先啦。 唔好，你讲先啦。 唉，是但啦，边个讲冇关系啦，你讲先啦。 唉，我讲就我讲啦。嗱，不过我讲完之后，你一定要讲翻俾我听你嗰啲嘢噶。 得啦，长气。 你那个好威猛喎、 啊！你那个 cute 咯， 虽然我今日乜工都找不到啊，但我找到我个白马王子啦。 喂，醒下啦，你有男朋友噶啦？ 切，谂下唔得咩？你个有男朋友咯？头先啊，你仲讲得冧过啦。 嗯，咁今日又真系有戏剧性啊嘛！我拍拖咁耐啊，我男朋友都未试过因为我同人打交噶。你今日唔喺度咋？见唔到佢一个打十个，几英啊！ 哇，你讲到咁夸张，咁佢咪仲好打过我而家呢个？ 劲好多啦，边有得比啊！ 话时话，你觉得我哋仲应唔应该揾佢哋啊？ 呢、這个问题， 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咧。 咁除咗拍拖，我哋都应该有其他嘅正常社交噶嘛？ 你有冇呃自己啊？ 咁好多嘢我哋都控制唔到噶。譬如话人哋鍾意我啦。 虽然佢有女朋友，不过见佢女朋友都唔肯听佢电话嘅。嗯，我諗都係空多吉少。 咁你咪有机会囉。 你讲咗去边啊？头先又话正常社交。 咁好多情侣关系都係由正常社交演变出嚟㗎嘛。 喂，你越讲呢我越有犯罪感啊。我觉得我好对唔住自己个男朋友喎、啊。 嗯，俾个机会人，即系俾个机会自己咯。 你都系咁谂啊？ 大家咁话啦，其实你同我都知道，而家呢个男朋友都唔系我哋最终嘅选择。 如果唔系，咁我哋冇理由咁容易俾其他男仔喺我哋心里面乘虚而入噶嘛。 不过我有样嘢搞唔掂啊， 讲嚟听下。 我嫌自己唔够粗鲁，我惊佢唔中意我。 哇，我嗰个就太斯文啦，我嫌我自己咁草根衬唔起佢啊。 嗯，咁点算啊？ 嗯，我有办法。 咩办法啊？ 不如你嫁我做有钱女，我嫁翻你做 wet 妹，咁大家咪衬晒咯。 好巧，咁几时开始啊？ 事不宜迟啦，就而家啦。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五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门饰演古家路，周子驹饰演 Michael， 叶文辉饰演小马，应才饰演医生，两叔饰演黄师傅，阿静、Christine、Gary、Athena 联合演出。